管。我的朋友都说他旧的很好看，遗憾是他与你无关。你的背包让我走得好缓慢，总有一天陪着我沉重的审判，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？